息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sin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毒食易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sin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系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翻有食唔食送大禮咧，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翻嘅。 送完即止啊！ 係啦，咁 手快啊，手快啊！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咯。 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其實呢條係可以的。 藍天雪地。好，翻翻嚟第二節嘅藍天雪地啊！咁繼續有啊，我阿謙啦，有啊 Kit 啦，有夏薩特啦，同埋 Wilson 啦咁。喂，咁由於咧 欲罷不能， 欲罷不能，我哋放暴曬。 呢一節我係預備第二啲嘢講噶啦，但係喂，頭先唔得啊，豆 啲暴曬未太好玩啦。 你嗰啲暴曬 Face 已經講咗頭先佔咗好多，但係 OK， 我覺得因為大家咧都有興趣想知 Face 多啲嘅。咁但係喂，因為、又咁啱啦，上個禮拜可能即係我哋又冇咗一集啦。咁今集不妨做長啲嚇 ，OK？ 我想我哋不如講多兩三對啊。 係啦係啦，冇錯。然後我哋先至會落一啲花邊新聞咁樣嘅。係 咯。 咁第一對我想帶出嘅先咧，就係呢個紐約人。紐約人咧，暫時個戰績咧就真係一般。咁咧就3-5就排緊喺東岸第十嘅。 其實都唔係好合格喎，3-5。 嗱，點解我想帶出呢樣嘢咧？我呢排成日同啲，因為其實佢人腳就唔差嘅。紐約從來都唔會算係差嘅人腳，因為佢有嘅錢。好啦，咁但係成績咧就真係不甘恭維啦。我想帶出兩樣嘢啫。一咧就係世界和平，慈世平咧過咗去之後咧個定位有少少同佢以往打開嘅球風有啲改變。咁我睇咗一兩場啦，咁因為另外睇啲 highlight 啦，咁我都聽啲評述有講嘅就係話，以往阿提斯都係做防務比較多嘅，咁然後可能喺外圍搏嘅43分啊咁樣，咁但今年咧紐約人就大家都唔係好理解，但係見到個現象咧就係似乎比佢打主導進攻嘅時間咧就多咗好多。如果有留意嘅話咧，有留意 New York 嘅話咧，大家都會聽到個旁述都成日提出呢一點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有趣嘅。我唔知好定唔好啊，成績就唔好噶啦。咁係咪過渡階段啦？試緊一啲嘢啊？因為係點樣咧？咁但係大家可以留意呢樣嘢。第二樣嘢我想帶出嘅咧就係安東尼啦。安東尼啱啱咧喺過去嗰場比賽咧都入成40幾分嘅。咁但係都係輸波。咁我成日同啲打波嘅朋友咧，我就成日講話。安東尼咧，佢哋係黃金一代嚟噶嘛，即係佢個年咁，但係安東尼喺我心目中咧，就係個進步好細 啊。嗰個點講咧？個闊度啊，即係你見佢打嚟打去咧，都係嗰加波。 嗰樣嘢就係佢係一個得分王啊，個人得分嘅能力咧係絕對係 NBA 一流嘅球員。咁但係你要作為一個叫做即係殿堂級嘅球員咧，咁樣係唔夠嘅。你點樣可以令到隊波提升去另一個層次啊？即係我嗰個同個學生傾開偈就講開就話，即係佢成日會掛住自己希望攞到幾多分。我話其實數據唔緊要，係你嘅存在令到成隊球隊攞多幾多分先係最緊要。即係佢呢45分，我夠膽講，安東尼傷咗，其他球員都可以攞到嘅，可能分布喺唔同嘅球員度，甚至可能佢哋會攞多咗。唔係45分，係變成48分，甚至50分。咁如果係咁嘅話，安東尼只係自己嘅個人數據感覺良好嘅啫，佢對對球隊係冇幫助。嗱，我印象中啦，因為我舊年係睇曬流馬對 New York 嘅叫做series 嗰個賽，即係嗰六場啦，4-2，其實睇住佢嚟食嘅。 一嚟高度上係格食格，因為紐約去年打小球，咁啊流馬高大衰，咁啊格食格。二嚟咧就係、是、阿、啊、流馬教練咧，其實咧就係睇準咗咧就係、是、我唔封曬你出面嘅外圍阿、啊、岑帕特啊嗰啲嘅三分，然後我就淨係俾你安東尼打中距離轉身。中跳投針術，咁但係你針術跳投講真啦，除非你去到 Jordan 嘅命中率嘅啫。如果唔係你咁樣嘅，我唔係 wide open 俾你針術，我一定要唔俾你 wide open 三分你隊波，然後我俾你強投中距離，你個命中率一定低嘅。咁命中率低得嚟，佢投射嘅次數係多，令到安東尼可能有二三十分嘅進帳，但係其實佢成隊波咧個命中率低啦，同埋個得分效率好低。咁我覺得就係、是安東尼要自己諗啦，又或者再多啲，我哋自己打波，得閒同啲朋友打波都係傾下呢個問題。有時你得分勁，唔係等於對波好㗎。 傷患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而家嗱呢個 moment 就贊特拿傷咗，咁其實呢A 米嗰啲八場都係出咗五場嘅啫 ，J.R. Smith 又係，咁其實打咗三場嘅啫。呢個我諗即係對於佢嚟講點解話呢個成績好似真係唔係好合格？咁又脫咗啲腳，我相信而家啱季初個陣容咧， 我講翻一上嘢，即係岔開個話題啦。佢唔係脫咗少少腳，佢係勁脫腳。 唔係佢興奮喺東岸， 唔係佢馬刺嗰度俾人哋俾馬刺。喺主場俾馬刺炒31分啊，係31分啊，係大脱腳，根本係一個恥辱嚟 㗎。 安東尼直頭自己都講咯，今次嘅大敗都令到所有人全隊好尷尬，簡直冇還擊之力。點解呢？就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嘅攻擊重心就係擺喺你自己安東尼一個人身上啊嘛。仲有一樣嘢啊，史道迪米亞咧，臨尾個即係臨垃圾時間嗰陣時候咧，嗰兩球三分球。俾人哋射失咗之後咧，嗰兩球罰球射失咗之後咧，係全場係主場靴佢啊！ 其實小達米亞嘅功用唔大，反而我想講咧就係話，如果傷患咧，反而係阿贊特拿真係好大影響。 喂，其實講真一樣嘢，我調翻轉頭嚟講，喂，你話佢嘅功用唔得啊，但係佢係好高人工嘅喎、 啊， 所以咪而家咪俾人哋笑係高薪低能咯。 啊，呢個紐約人嘅傳統嚟㗎啦， 真係冇計。 啲女人真系成日都系咁喎， 高薪低能就唔整球场，我公司大把。 呢啲嘢唔好讲啦，讲呢啲嘢真系。 喂，出唔出得街啊？ 第二队又唔系一阵又唔够， 系啊，一阵又唔够时间啦。 不如讲讲有一队都叫做奇兵，可唔可以话俾我听？76人，76人咧，打得唔错喎。 暫時就5-4就，由於佢哋喺呢個東岸咧，佢排到第三嘅。 只不過有一樣嘢想講真，唔好意思，佢係輸過俾騎士嘅。OK。 哦，輸過俾騎士呢隊弱隊啦，所謂嘅。係 啊。 但係我 OK 嘅。 376人喺我哋個眼中都係一個弱隊。 唔係，因為其實講嘅原因咧，其實我唔好純粹睇贏輸幾多場先。首先，喂，而家佢譬如50-50咁樣啦，五場贏四場輸。呢、這個成績我相信咧，喺即係個美國球壇嘅球評家，對於佢哋嘅 comment 嚟講都好正面嘅，冇話哇都輸四場， 即高於身價。 係啦，點解咧？其實因為佢哋幾個球員啊新出嚟啊，尤其是一個比較好亮麗新人咧，就係、是、呢個 Michael Carter Williams， 咁啊佢哋簡稱叫 MCW 呢個球員咧。即係好唔好彩，啱啱傷咗，停咗一場㗎啦，已經係咁未知幾時出翻嚟嘅。但係呢個 rookie 咧係已經即刻係佢哋。 哇！個數據都幾唔 rookie 下㗎喎。 唔 rookie 個數據。 佢數據講緊場均17.4分、5.4个篮板、7.6个助攻，係講緊新秀球季喎。 係啊，係一個全能型嘅球員。 即係我哋猛將轉講嗰種一出嚟就飆出嚟嗰啲嚟㗎咯，呢啲人係。 係啊，佢比其他即係嗰啲咩狀元啊，成呢個數字直情好亮麗。喂，有一個一出嚟第一年咧，佢仲係已經係第球隊裏面第二得分主力嚟嘅，已經係。咁但係啱啱傷咗，咁但咁吹漲啱嗰場又贏咗呢個 Rocket。不過嗰場因為 Rocket 其實係經過咗一個 double overtime 嘅對 Raptors 之後咧， 即係已經睇嚟有啲下滑啦。係 啦，咁去到第四節話曬啊咁樣。咁去到呢度咧，我其實都有睇過76人嘅即係比賽。譬如佢哋球員得分主力啦 ，Evan Turner 啦，而家每場有23分，咁呢個助攻3.3。其實咧我見佢即係唔好純粹數字嚟講，佢有一個即係佢唔係純射手啊， 佢有啲可以自己製造呢個得分嘅空間嘅能力，同埋咧佢嘅對抗性都唔差嘅。咁啊變咗，喂，其實加埋啊頭先 MCW 咧，啊 MCW 就係比較瘦瘦地咁速度型嘅，咁佢打 point guard 位，咁呢兩個球員其實個配合 照睇翻就夾得到， 夾得到，因為其實你講緊咧呢個就算係 Evans 啊。Evan Turner 啦，其實講緊係打緊第四年嘅咋，咁都係好後生。 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一下喎，因為嗱，同安東尼唔同啊，安東尼打咗好多年波㗎啦。咁但係譬如呢個 MC Williams 咧，即係以一個 Rookies 嚟講咧，我覺得有咁嘅數據咧，已經係一個超星級嘅球員嚟嘅。大家真係密切留意一下呢個球員。 啊、 但係佢傷成點先？ 咁啊， 佢嗰個咧，其實因為我揾唔到特別有關佢傷勢嘅報導，但係咧就應該就唔係啲重傷嚟嘅。 大家留意一下啦。 變咗我 記住呢個名， 快出翻嚟，因為76人咧，我睇落係一個好大嘅驚喜嚟嘅。今季會係一個好大驚喜。我絕對覺得佢係會入到 playoff 咯。 即係我覺得啦嚇，照76人嘅傳統嚟講咧，通常有呢啲咁嘅新星咧，最終都係會被人叫走。所以咧，就大家咧就睇下花落誰家啦。之後 我覺得就唔係一期嘅，其實佢幾個球員啦，包括埋Santa 嗰個叫做咩名咧，死啦啱一時諗起。即係我覺得佢幾個球員咧，其實喺76人咧打幾年咧，我覺得係同埋每年係有進步啊，睇到佢哋。咁如果只一個重組嚟講咧，就真係要睇下佢哋嗰個班主嘅決心啦。 係啊，睇下可唔可以留得住呢班人啦。 Spencer Hawk 就係 Hawk 嗰個。嗰、那個白人嘅 center 球員咧，都打得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呢隊波要留意嘅。咁喂，今日其實我哋講咗好多隊波已經， 係啊，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咁多隊交代唔曬啊，咁啊，但係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因為都係啱啱開呢啫。 係啊， 咁啊，每個禮拜都再 review 下，睇下又有冇邊隊即係。跑耐啲嘅時候， 有冇啲好似佢哋都有頭啊？有冇咩陣？ 唔係，即係大家就 執翻嗰啲攞嘢先啦。 即 係人哋都係 大家咧，要諗， 會再有機會 要聽清楚一樣嘢。其實咧，每一隊波咧都會有贏有輸嘅，咁唔會話場場贏曬啊。咁睇下佢哋開頭跑出嚟嗰陣時候，即係點樣組合法咯？可能而家佢哋試緊陣，所以咪輸咁都唔奇嘅。 輸唔奇嘅，唔好輸咁奪咯。 係咯，即係有 奪第一個問題啊嘛。 奪 第一 定 有。執翻部手機先，咪夾親自己。執翻部手機先。好，跟住我哋第二部分咧就係呢個花邊新聞啦。係 啦，有啲咩花邊嘢八卦嘢我最中意八下噶啦。 又其實咧，琴日報紙有講過啦。就係、是、咧有關呢、這個MJ 有對鞋就拎出嚟拍賣，咁有啲咩咁特別咧？嗰、那個對鞋咧，其實就係講緊有一場 Jordan 好 有段古喎、 啊，係啊 Jordan 好經典嘅一場賽事啦，就係、是、對猶他爵士97年嘅 Game Five 嚟嘅，咁啊感冒咧話佢哇病住挨， 即係臨尾俾阿帕賓抬住佢， 係啊最尾但係一個三分波贏咗嗰場波嘅一個故仔嚟嘅，咁啊其實或者我可能大家報紙即係都睇過少少啦，咁我盡量咧再演繹翻呢個故仔出嚟， 即係感人啲，感人啲， 我哋翻去嗰個場面先係啦， 好啦時間我哋翻去咧呢個其實係96年嘅，咁啊話説即係打season嘅時候，咁啊佐敦咧就去到猶他嗰度咧就作客啦，好啊，咁啊game 開 game 之前咧，阿 Jordan 咧就同個 trainer 講，喂開波之前咧，我就要食啲嘢，就要食啲 cracker， 同埋咧就係、是、叫蘋果醬嘢，咁啲鬼佬即係可能花生醬，跟住有蘋果醬呢啲咁嘅嘢啦。 阿 Jordan 係指定要食嗰只蘋果醬嘅餅乾咁樣嘅。 係餅乾加蘋果醬。 係蘋果、啊、哦，即係蘋果醬加餅乾，兩樣嘢嚟嘅。 咁 啊 都一樣。 啊，跟住咧。啊！嗰條咁嘅青蛙唔知喎，得餅乾啫。啊！我話佢都巴閉啊！佐敦呢啲球王竟然想食咩？竟然話：冇喎，得餅乾食唔食啊？咁樣喎。 太平牌嘅 咁。啊！佐敦喂，我頂你啊！真係唔鋸。嗱，唔好呢個蘋果醬食啦。我話明咧，唔同班僆仔咧跟住簽名噶啦嚇。哇！咁班僆仔都係。 班僆仔自己去買， 唔制啊，唔制啊， 我去買，我去買。 啱啊！話説就係呢條僆仔咧，就叫做阿 Preston 啊，阿 Preston Truman 呢個僆仔啦。嗰日，哇！聽到乒呤乓啷咁去跑，走去揾呢個。 我知邊度有得買？樓下有間71噶嘛。 我唔知要簽名添，我再影相。 買都好，你知唔知最終買咗樽咩翻嚟？係要我相信佢冇講我話我呢個 source 佢冇講喺邊度買，但係咧佢買翻嚟嗰罐嘢咧就唔係話喺71買到嗰細細啱嗰啲。 係買緊咧係快餐廳用嗰啲咁大罐嘅， 或者成罐禮， 佢、真係好多嘢要簽啦，咁就真係。 你諗下嗰個僆仔，我相信佢係應該喺普通超市場揾唔到，或者佢都好大型嘅。 即係去咗呢個大型嘅批發食品批發店。 系啦，咁哇大佬，即系 叔叔，我想要苹果酱啊！我哋一桶一桶咁卖噶咁， 系啊， 跟住佢剥烂个前眼 plan 咁啊，可以一桶啊咁啊， 咁乸大桶咁啊，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咧，圣经嘅故事入边咧，五饼二鱼，咁佢而家咧就将嗰桶嘢，人哋都系少少，佢而家一桶 变咗一桶去， 一桶俾一条友食， 系啦， 唔识咯呢啲， 我都唔系啊。留翻佢每次嚟打作客嘅時候，佢 put 啲俾佢食咯。 哇，咁 即 係 每次 咁簽 名咯， 咁簡單嘅喎。 嗰桶嘢有冇過期先？ 我諗冇嘅，我諗冇嘅。 OK， 咁 anyway 啦，總之病阿佐敦就 yes 咁喎，有呢個。 唔係呢個只係個呢個故事嘅誘因嚟嘅啫。 誘因嚟嘅啫， 就知道啊原來阿Jordan佢要食蘋果醬咁樣啦。OK 啦，咁。到咗下一年嘅時候啦，咁咧就呢個阿 Jordan 啦，就去到呢個 pay off 嘅時候就作客，就 由他 啦。咁咧就你見到打完咁唔舒服啦，啊哇，係好唔舒服。但係僆仔唔識性噶嘛，仲要咁佢又預備曬啲蘋果醬啊、餅乾啊咁樣。 係你啦，我認得你啦。 係唔係都佢呢次都唔係要簽名我單。其實可唔可以俾嗰對波鞋我啊？咁樣喎、 哦。醒喎、 哦。我呢條僆仔真係巴閉喎！即係呢啲叫咩？即係大上頭喎！簽名好啦，仲要簽名波鞋喎、啊、咁樣。咁啊，阿 Jordan， 咦？見你啊，呢條僆即唔舒服，但係我覺得即係啲影即係反映。 恨我病攞我命。 Jordan 都幾親民又幾錫僆仔就啊好啊啊！你條僆仔幾識做，好啊，爭俾你。咁啊，於是就話打完咁啊，阿 Jordan 去沖涼咧。咁啊，佢阿個僆仔要執嘢啊，成噶嘛。咁咧就係本來咧，佢哋嗰個即係嗰啲球隊嘅嗰啲員工啦，係 assistant 啦，要執嘢噶咯喎。有對波鞋喎，我諗佢自己可能想抹噶啦。咦，有對波鞋喎，咁想執埋佢啦。跟住阿 Jordan 沖涼啊，呢對鞋嗰條僆仔嘅咁樣，佢話留翻俾佢啊。咁嗰對鞋咧， 留翻俾揸住成桶醬嗰、那個， 攬住個醬個僆仔嘅，咁嗰個僆仔就係咁咧，得咗呢對鞋啦。咁就一路儲到啱啱今年咧，佢話 即係由嗰把聲咧就係、是、Jordan 啦，咁變咗就唔係啦，幾廿年之後啦。 佢擺喺保險箱，跟住。唉，都冇乜用嘅喂，不如賣 Q 咗佢啦咁樣，即係佢冇乜，但係佢問咗我，咁都擺咗咁耐咯，都有個即係叫有個紀念價值喺個腦裡面啦。 最有紀念價值係因為嗰場波嗰對鞋就係阿 Jordan 發燒嗰場，係啦， 即高温鞋，嗰啲高温波鞋， 唔係應該低温，應該低温 發燒喎、啊， 發燒高温喺個頭度啫嘛，個身體低温噶嘛。 O K， 係 啦， 因為話説嗰對鞋咧，其實佢。收藏咗之後咧，佢話嗰兩年啦，佢十九歲嗰年已經係有人出$10,000咧，同佢買，佢都冇買， 佢都唔買嘅， 佢都唔買。咁其實我覺得佢都幾日，即係點講啊？佢絕對咧同我哋啲朋友一樣，佢係真係尊敬嗰啲嘢想儲。 但係尊敬隨住年紀嘅增長咧，就開始流逝啦。 係啦，喂，大家又擺保險箱要錢㗎嘛？ 係啦，咁今年又諗住結婚擺酒咁又要套現金。 好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咁就可以上網站嗰度 bid， 就喺18號開始。底價咧就係由$5,000起，咁大家不如估最尾會幾多錢啦？我哋到最尾我會揾翻睇下究竟會必到幾錢。嗰陣時已經有人同佢買$10,000都唔買啦，仲要 Jordan 病個， 其實我估去到$50,000以上。 我諗應該有呢個數目，同埋咧， 我覺得有$100,000，我覺得 阿 Kit 佢做慈善㗎，我哋。 佢唔係 自己袋咗， 唔係睇下佢當唔當自己窮人咯。如果佢當自己窮人，都算叫濟貧嘅。 我諗佢50歲，佢今年50歲咪$500,000買翻咯，就 係。唔係咁好，咁啊真係咁啊唔知啦。因為老實講，對鞋佢又有第三方咧證實嗰對鞋係真嘅。 係 點證實咧？就喂證實，就算係證實係嗰對Jordan真係著過啊？點證實係嗰場波咧？ 我知點樣。 證實嗰場波Jordan都可以 聞過，究竟嗰對鞋嘅鞋味。是 Jordan 穿過有那種臭鞋味臭腳味。 有啊我都說他穿過你怎知道一定是那一天穿的呢一定是那一對呢 是不是簽名啊 有簽名有簽可能有簽日子咯係咯咁唯一證明嘅啫唔係點樣證明嗰對鞋係嗰日嚟嘅嗰對係 我諗都仲有好多方法嘅因為佢哋嗰啲 NBA 嗰啲有時錄影即係有時 鑑證實錄 唔係有時一波有時都有錄影啊剩㗎啦 你講啱喎其實我睇到其中一段咧就話因為嗰對鞋咧 係有一笪係刮過刮花咗嘅，嗰場波嗰對鞋係咁樣嘅，佢話所以證實嗰對波一定係嗰場波嗰對啦， 就係嗰個位花咗， 係唔係嗰陣時未有高清喎？有冇咁巴閉啊？ 你話其實佢模仿花個花咧喺度雕咗好耐， 俾多啲資料。如果你想知咧，嗰對咧其實係一對十二代嘅黑紅色，但係其實我一向都唔係好中意十二代啊。咁 不如我哋放你出去放蛇。 其實我咧就唔係咁中意十二代嘅問題，我係冇多錢嘅問題啫。 放蛇咯，所以咪揾人出去放蛇。 咁啊睇一下呢、這個有啲對鞋可以逼到幾多錢咯，咁樣咯。咁啊嚟到不如第二單消息啦，第二單消息咧其實喂又係 Jordan 嘅喎。咁喺個由呢個 2K 十四咧嘅一個發布會上面咧，阿 Jordan 咧就講。其實講咗好多嘢啊，你不如喂你講你嗰單先啦，咪 我嗰單先啦。Jordan 咧就話：喂，2K 十四今日咁開心發布會啊，我不如揾啲嘢吹下。 佢 想吹下， 佢每次都有啲嘢吹。 揾啲嘢吹下，咁啊吹下咧就話其實咧，如果俾我揀，人哋好似記者問佢嘅，記者問佢：喂，其實如果你砌五個出嚟 Dream Team， 你會想最想同邊個拍？ 因為嗰個 game 裡面係有好多代嘅球員啊嘛，又可以自己砌噶嘛，咁所以我諗即係問下你，如果你砌隊最勁嘅，要砌邊五個啊咁樣？但喂，嗰五個好似冇佢份嘅，點解？ 有佢份 嘅。 咁Jordan就話：咁啊，咁啊，得翻係緊我啦，係咪先？即係我最勁啊嘛，係咪先？咁啊，控衞咧，佢又揀咗阿 Magic Johnson。咁啊，小前鋒好明顯啦，咁啊，梗係阿二哥柏賓啦，係啦。咁啊，呢個中鋒咧就揀咗奧拉祖雲，係啦。咁然後 大前鋒咧，佢就揀咗 LA Lakers 嘅 James Worthy。 係啦，咁然後咧，Jordan講咗句咁嘅：嗱，對波我咁樣砌出嚟啦。我咧就任你砌其他人，冇一隊夠呢隊打，肯定咁啊！我唔知佢系咪俾個壓力咧 ，NBA 2K 嘅 較高啲嘅能量， 較高啲嘅能量， 即刻幫翻走去 set 翻曬個 database， 喂，教翻多啲先。我今晚翻去試下玩下，我唔肯定，我冇試過，即係逐個人執，我就有玩過舊嗰隊嘅公牛隊。哇，都唔係易打㗎，你比較難控制㗎。除咗 Jordan 之外啦，Pippen 都 OK， 其餘嗰啲真係，因為嗰陣時你覺得公牛勁啦，因為你放其他球員咧係垃圾，即係冇話講垃圾渣啦嚇咁但係都贏到冠軍。咁呢個其中一單啦，佢喺呢個 2K 佢其實一成個宣傳咧都好多嘢講啊。夏薩特， 喂，我想問一下咧，而家呢個咧，因為 2K 十四啊， 係 14咧，我未玩過。佢仲有冇以前嗰、那個即係譬如話著唔同嘅波鞋有嗰啲能力值加分？ 有 啊， 有又會 update 添啊！你可能去到聖誕咧，即係Nike 啊 ，Adidas 有出新鞋咧，咁佢又嗰度就會有一扎新鞋加入去啦。哇！呢個 game 而家係好揾錢嘅，大佬，佢唔係淨係賣啊，就一定最好賣噶啦。因為以前咧仲有 NBA Live 噶嘛，我有玩開機嘅知啦。咁而家唔知點解 NBA Live 死咗之後咧，就剩翻 2K。係exclusive 俾咗佢啊，咁變咗為全球嘅籃球迷啊！你想玩機一定要玩呢只嘅，所以係應該賺錢賺到不得了嘅。 以前我仲記得咧 ，NBA Live 咧係自己可以創造人物， 唔係同埋最重要係有一年佢買唔到 Jordan 嘅版權，就有 Player 23我記得。 係呢個真係好樣衰呢件事。你講起我又 呢個真係呢個叫咩？共同嘅回憶嚟啊，集體回憶嚟嘅啫。 仲有而家咁喺遊戲機佢最巴閉啦。講返佢 Jordan 一連串呢啲咁嘅宣傳活動呢都講好多嘢，上一次又講喂 1-on-1 邊個打贏你呀、啊、咁樣我上次又講喂佢講得好明確 LBJ 係打唔贏佢呀、啊、我覺得佢大打 LBJ 聽完咗係當冇嘢啦咁樣，但係佢竟然講咗一個球員呢就話呢、這個球員呢我就唔知啦，佢就話 Kobe 佢話根本咧就 copy 曬我所有嘅嘢，咁變咗咧我根本就唔知道我能唔能夠打贏佢。 呢啲講嘢咪正咯，首先就話咧，佢話佢即使係全高峰狀態，佢話自己即使高峰狀態，佢都冇信心贏 Kobe， 然後補一句。因為佢 我啲嘢 ，Kobe 咪就係我咯，誒傻仔 自己打自己點知邊個會贏？即係兩個咁勁啊！ 所以咪我阿 Jordan 一連串嘅呢啲咁嘅宣傳咧，都好鬼鬼馬噶。其實佢仲有講咧，佢講翻咧有兩單嘢就係話啊，佢最有深刻印象係佢 Jordan 邊一個slam dunk 係最有印象嘅。夏薩特，你估下係邊一個？邊一球？好經典嘅， 好易估嘅，有一球就易估啦。 你諗下阿 Kit， 你有冇印象？邊一球？ 我估啱咗一球今日。啊，咁啊，我今日估啱咗，因為嗰球都好經典嘅入樽嚟㗎啦。 嗰個東岸嘅即係我覺得係咩個呢個嗰啲叫咩人咧？ 你講好過啦，唔好意思， 就係伊榮咯。 冇錯啦， 哦，鏟上去伊榮嗰 度，星星變前 入樽，係嗰、那個， 入 樽係經典。 幾抵死噶 ，Johnson 就話：嗱，嗰球就係佢一個轉身避開屋裏啦，跟住一跳話伊榮上風嘅，一跳去坐落去啦，落地咧其實咧阿 Johnson 仲有眼神空一空阿伊榮咁樣，阿 Johnson 話：哇，其實咧嗰球咧點解咁深印象咧？佢話因為伊榮咧係呢個喬治亞大學出嚟嘅。他話：嗰間大學出嚟嗰啲人係唔會俾人 slam 嘅，只有摟人啊，就係咁樣。啊，好鬼串呢句。佢話實摟，我唔知點解我嗰球啊硬面硬佢面喎，硬佢樽喎咁樣。佢話另一個深刻印象咧，就係莫湯堡啦。莫湯堡好似冇記錯，都係同一間大學出嚟。 佢有個手勢就係一摟完，唔係會揈下手指收皮啦，叫你咁樣啊嘛。嗰球點解阿 Jordan 都有印象咧？就佢登完之後咧，喺又係硬佢樽啦。跟住阿 Jordan 用翻呢個手勢對付莫湯堡啊嘛，所以但係即係俾人 TV 啦嗰球就，即係 Jordan 其實有啲咁嘅，即係我覺得 霸氣。 我覺得佢唔係串友想，佢如果係串嘅球咁樣串人咧，老實講佢唔會咁受歡迎。佢有時係有啲咁嘅即係鬼馬嘢咯，我哋愛錫佢叫鬼馬嘢啦。 挑人 嘅， 唔係講開 Jordan， 我岔開少少話題。我成日都同啲僆仔講，世界上得一個球員是可以做呢個動作去打波，其他人真係唔好做。嗰、那個就一路伸住條脷，一路走去過人。啊，好多都好中意噶嘛。我成日見啲僆仔咧，即係打波咧，你伸條脷出嚟做乜鬼啊？ 而家仲有人拍佢 咯。有，梗係有啦。因為嗱，同足球 game 唔同，足球 game 咧，你啊都有卡食隊嘅。咁但 Jordan 就唔係 Jordan， 即係集佢都係重要人物嚟噶嘛。專登有個有個 籃球，你會好睇到佢嗰、那個即係 影響力啊， 同埋近鏡啲。 一嚟啦，一嚟啦，二嚟係你而家同啲僆仔講比你嘅真係唔識嘅，但你而家同佢仲咁裝等佢哋仲識㗎嘛，咁仲會有啲學，我心諗你學咩都唔好學呢樣啊，即係新嚟打波俾人 kick 一 kick 一及及落去，咁啊上醫院㗎啦，係咪先？ 講真一樣嘢啊，唔單止係僆仔啊，咁我譬如是早大約幾年前啦、啊、幾年前咁樣去打波嗰陣時候咧，都仲有人係。即係唔好講年紀啊，佢都我諗佢食年長過我㗎啦，應該。 唔好講年紀係咪阿伯嚟？ 即係佢都係仲係新嚟出嚟㗎。係 啊，呢樣嘢係好愚蠢嘅，就係 Jordan 點解可以新嚟啊？因為人哋 foul 都 foul 唔似佢啊嘛。你新嚟，人哋 kick kick 你啊，你及落個地下度，咁啊見紅㗎啦，條脷又短咗兩寸㗎啦。 下次就冇得新㗎啦。 真係下次就冇得新㗎啦。 即係咁樣，即係唔係即係？譬如話咬斷自己條脷自盡嗰啲咧，咁樣咯。 唉，真係小心啲啦。 我睇翻呢幾段消息咧，就諗緊啊，夏薩特成日都有 question 就話：喂，成日都 Jordan， 但係我發覺冇辦法。我當我去揾料嘅時候咧，老手一有 Jordan 嘅嘢咧，都係大家嘅焦點嚟嘅。佢唔喺場裡面啦，學你話齋。我點頭先問你啲僆仔而家仲有身體？喂 ，Jordan， 如果係僆仔嘅話咧，應該睇唔到佢打波㗎。但係而家仲走條脷出嚟咧，咁啊，一係佢睇 AV 多嘅啫，一係咧佢係睇 我突然間，我唔識 啊。喂，我突然間， 可能佢玩啲 Figga 公仔咧。 我突然間諗起我細個嗰陣時候咧，有個同即係中學同學咁樣咧，佢打波嗰陣時候咧就好奇怪嘅。咁你咪見到Jordan 嗰個 logo 咧，咪伸擘大隻腳嘅。咁佢咧，佢一樣係照擘大隻腳喎。佢喺邊度咧？佢三分以外嘅地方咧，就佢因為佢身形比較高大啊，同埋大隻啊，咁啊兜嘢將個波掉過去咧，掉過去個框嗰度咧，當射三分咁樣啦。但係擘大咗隻腳咁樣喎。即係好深印象㗎。 呢啲行為我見到好多傻仔都有做。 好啦，就咁，學咩都好，學佢射入先，學咩行動都要嘅，學佢射入先。 但係其實我想講咯，即係 Jordan 嗰個擘開隻腳嗰一下咧，其實係入樽嚟嘅，唔係射三分咯。 即係佢做 Air Jordan 嗰個。 logo 係啊， 佢雙手 就 點 射三分， 係攞嚟射三分。 佢唔係抹喺度射罰球咪算數咯，係啊，咁咪射三分算咯。好，咁第二又有一單啦，另一單咧就係其實講緊啦，喂，今年咧有一個球例，就今年咧嚴格咁執行嘅，就係、是、咧就話當攻方入完個波。攻方嘅球員係即係入完之後啦，係唔准掂個波，或者咧，喂，你好心遞翻俾佢都唔得。咁呢、這個點樣嚴格法咧？就係話呢個上個禮拜嘅數字啦， 上個禮拜同期咧，其實咧講緊上年係只係呢個係屬於一個technical foul 嚟嘅，係一個叫做delay 嗰個 game 延遲比賽 係啦。咁咧上年其實咧同時期咧只係吹咗兩個呢啲咁嘅 foul 嘅啫。今年同時期你估吹咗幾多個咧？ 我知道答案啊，所以我唔估啦。 哦，我都知道答案嘅。 咁其實我俾即係聽眾估一估，係85次。咁我喂啊唔係82次。喂大佬。是多幾十倍，即是話喂，基本上 即係個情況就好似舊年去到九月嘅時候咧，就只係得三個同學記嘅少過嘅啫。今年咧又係去到十月啫，咁就有80個，有90幾個同學記少過啦。咁即係條尺度好明顯係唔同咗啦。 係啦，喂，但我其實即係我有睇過波，真係見到球證吹呢樣嘢啦，好麻煩。喂，大佬，老實講，我因為佢哋嘅角度就覺得唔希望咧啲球員喂，因為其實咁樣深敲。可能是會阻礙人打快攻，但是我想話呢個情況，我覺得屬於少數嘅。我見大部分球員以前入完都喂掟翻俾球證嘅啫嘛，一掟翻俾你，嗰球員你咪走去開波咯，係咪先？因為我見過入完之後個波，因為要嚴格咁樣去做呢件事咧，咁我係嗰度我死都唔掂個波啦。有時個波唔係碌去個籃框底嗰邊噶嘛，係碌翻我嗰面牆噶嘛，碌到去中場都冇人執個波。大佬咁啊，即係令到場波仲悶咗、仲慢咗咯。 喂，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足球呢個足球吹延遲比賽咧，係吹得好嚴嘅，同埋成日都發生。因為點解咧？足球場個場大，同埋咧你可以九個人翻去回防啦，有一個人去拖延你比賽，專登踢個波老遠。咁樣就算你要拎個 兩個，通常都係龍門啫嘛。 係啦，咁咪唔係龍門嚟嘅，通常係自己嘅前鋒。 兩樣都得。 自己嘅前鋒去踢到個波，去老遠，咁咪自己嗰九個翻去先咯。又或者阻住人開波，足球係有嘅，而且會吹嘅。 即刻俾黃牌啊！ 咁但係問題話足球係需要嘅，因為佢如果唔做， 場好大啊，大佬， 實現時間你一腳兜咗去十釐萬咁樣，就算你要掟第二粒波出嚟都要時間噶嘛。但係我認同 Wilson 講嘅就係籃球比賽。 場咁細， 我唔通掟上觀眾席咩？ 嗱，首先一樣嘢，我覺得嗰條球例咧。個原意係好嘅，但係個問題係咧，執法嗰度咧就矯枉過正咯。 係矯枉過正，我認同呢個四個字嚟形容呢件事。即係第二件事就係話，我覺得吹咗80幾次咧，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你突然間咁講咧，球員都要時間適應嘅。 喂，好慘！我入完咗個波落嚟，即係正常啫， 順手跌落手， 大佬。我要避喎、 啊，喂，點避球？ 即係而家要點避球咁樣咯。 舊年俾你適應咗，咪咁。 因為佢有呢條球例咧，就係話你如果裁完樽跌落嚟掂到你，咁佢唔會foul你嘅。但係你接咗佢咧，都要吹啦。 我接咗，我接咗。咁你真係好灰啊，大佬。 有時即係尤其是男人嘅嘢，你突然間有個圓形喺我前面，順手 挑 掂， 係你啫 嘅。 喂，你抵 你亂咁點㗎？ 唔係即係我講球類， 球類。 即係小朋友中意打波噶嘛？係咪男仔中意打波噶嘛？ 你 見細路 仔走去啲 活動 波，波梗係會周圍揸下拍下咁樣啦。 係啦，即係我講球類， 我明白你 運動 係，我明白。 繼續玩啦，繼續鬥啦。 我都係咁啊。 唔係得，我根本由頭到尾冇講第二樣嘢，即係小朋友中意打，喂冇㗎。我而家教書嘅，你入去你突然間一入班房，你攞住個波一掟掉出嚟，一定有個男同學接咗佢，都好正常噶嘛，係咪先？ 嗱，你咪試下咯，你今個禮拜 一定係 賭 幾多？ 賭幾多？ 我而家掟一個出嚟，佢哋都。 因為我以前讀書咧，我神父講樣嘢咩啊？佢話佢好中意教男校，神父中意教男校，冇特別原因 嘅。係，冇諗其他嘢。 佢講嘅就話咧，就二管教。因為佢話男女校咧，即係又多嗰啲是非啦，又有多心事啦嗰啲嘢。佢話男校好簡單嘅。 教女校得咩？ 教女校又巴渣又扯頭髮噶嘛。佢話男校最易教咩咧？放咗學，我掉個波出去，你踢到身水身汗咪翻屋企咯。即係男仔係一樣咁樣嘅嘢嚟噶嘛。咁所以你講呢條球例，喂，突然間個波突然間跌咗我面前，即係隊友入樽又好，乜都好啦。啊，或者我自己入完樽落翻嚟咯，即係你順手拖一拖住佢接住，兩隻手十隻手指掂住個波，係一個自然反應嚟噶嘛？ 我都係自然反應嚟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又係。 同埋以我印象中因為嗱，我足球籃球都睇嘅，籃球拖以持球去拖延個比賽咧，其實真係唔多嘅。咁你有條咁樣嘅例咧，係真 係 叫 同埋你係打到咧，喂你唔係話好似足球咁啊，一停個波一擺落地即刻開波嗰樣嘢啊嘛，你都係要俾球證嗰度放翻個波俾你，你去開波噶嘛。 係冇錯冇錯。 我覺得你嗰、那個即係你係咪即係因為咁而打唔到快攻，又或者其實有幾多隊係可以即係利用呢個 chance 打得一個成功嘅快攻？其實我睇咁耐波啦，呢啲咁嘅場 呢啲情況唔多， 唔會好多。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頭先講緊人數嘅問題。 足球佢會咁樣拖延時間，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足球人數比較多，佢喺比例上，我十個人唔計龍門啦嚇，唔計龍門，我九個人已經翻回防，我一個人拖延時間。但籃球唔係乜，籃球係講五個人，你講緊個協防嗰個位置係，如果你少一個人嘅話，即係少咗 20% 嘅人力，其實係冇人會咁做嘅，佢一定係盡快翻去回防添啊！ 即除非有啲老實講，又話譬如有啲球員，喂喂阿錢世平嗰啲，喂真係玩嘢嘅，唔知波唔知碌去邊啦，有啲咁嘅情況，因為即係佢過分，我覺得你吹啊啱，即係以前嗰個設就好啲。而家就大家 一樣，呢個尺度只會係針對一啲個別例子咯。而家呢個尺度就好似殺曬啲無辜嘅人，但係就對佢件事其實唔係太大幫助咁咯。 即係所以咪話咯，有陣時候變咗係矯枉過正嘅話，喂，有陣時候係自然反應嘅，掂一掂好正常嘅。喂，我遞翻個波俾你，即係好似好紳士咁樣，點知原來吹嘅話， 其實我點我自己打波，點掂好正常嘅？點解呢？因為嗱，你諗下，你試想像你上完籃，有時粒波會遲過你落嚟，有時會早過你落嚟，但係你本能反應，你接住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唔會令自己踩波車。 系啊，你落嚟，大佬一個散場咯，啲人散喺後面，你突然個波碌埋一踩落去，咁點算啊，大佬？ 因為可能仲有球員係著地，或者著地未企穩，即係其實順勢攞咗波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 我唔知道，我希望佢哋即係 可以再檢討下， 尤其是入樽嗰、那個嗰個即係嗰個動作啊！你入樽嗰陣時候，那個波一定係嗱。一定 係 彈翻落去自己嗰度啊嘛，咁係咪攋嘢？咁樣其實 空口笑 好容易啦， 空口笑翻走， 踩波槍咯，好容易踩波槍咯，真係㗎。係 啊係啊， 所以我覺得呢條例佢真係 因為唔係嗱咁講，物理角度咧應該係粒波落嚟先，因為人落咗嚟先嘅，但係問題佢會彈㗎嘛粒波，同埋你落咗地之後你唔係唔喐，即係好少話一落地就兩腳企實曬，你可能仲有碎步啊，或者仲有其他球員係跳完落嚟碎步緊㗎嘛，咁其實。有粒波佢接一接真係正常不過嘅動作嚟嘅啫。 我試試叫佢傾傾咋， 傾傾佢啦， 教教佢， 教教佢， 教教佢啦。唔係，喂，仲有時間係嘛？我可以講多兩條啦。又其實呢條好正常嘅呢、這個。有話有大題目就係 LA 主場斷攬，連續320場爆滿就已經不在啦。咁樣就因為咧就佢好明顯啦，呢、這個 LA 其實。somehow 咧 ，LA 咧係一個好多即係有錢人，同埋一個呢個城市係好講，即係好 即食 entertainment 啊，喂娛樂啊，什麼什麼，即係係一個玩嘅城市嘅。基本上咧係好多人去睇波，咁你竟然咧開始斷攬咧，開始啲飛話賣唔曬咧，咁啊，我覺得佢哋好快，即係今年啊，佢已經睇到自己係賴嘢，嗰、那個人腳係咁樣咧，即係佢個嗰段報道就話，喂講得難聽啲。唔通啊！你叫我入場啊？俾走佢，我相信啊，佢都冇寫冇減價，但係你係叫我睇嗰個咩 Jordan Farmer 啊，睇其他嗰啲咁嘅二線球員 Young 啊嗰啲打，哇打基本上係打 啊有個好聲微嘅，不過老咯，拿樹咁樣又傷埋啦，咁樣 傷埋啦 ，Kobe 又傷埋啦，咁樣真係， 所以 佢仲坐爆先離奇啊！唔係即係冇啊，即係你間酒樓不嬲坐爆嘅，不過咧而家就蝦餃唔用鮮蝦啦。咁啊，燒賣咧就全部魚肉燒賣，咁咧啲茶咧就全部變曬滾水，咁唔坐包係正常，咁都坐包 唔係啊？唔係，人哋會覺得你係變相加咗價， 變相加價一樣。 其實係㗎，係 變相加價，你明白？ 你同樣價錢，但係你豬肉燒賣變魚肉燒賣，咁你仲唔係加價啊？ 係咯。 咪最慘其實即係當然而家其實我印內就係佢。Kobe 幾時翻嚟呢？我話呢個其實佢哋自己好渴望 Kobe 翻嚟。Kobe 其實就希望咧就話睇下可唔可以有提個十二月可能咧近聖誕嗰陣時會翻嚟。咁但係其實正常咧就應該去 All Star 時候咧先至會翻嚟㗎啦。咁究竟幾時翻嚟 咧？咁啊大鑊啦！我想問一樣嘢， 佢唔係救隊波，仲要救埋啲票房喎。 唔係咁，即係其實真係幾大鑊㗎！即係你而家見到，喂，佢哋位處咩位置啊？佢哋西岸啊，大佬。 所以真係有爆，即係一開波，哇！第一場見贏波，好似好掂當喎，咁樣。 掂嘅咁樣嗰啲咧，其實 以為係 咁。即係我真係好難㗎。 我覺得咧，今年又係啦，即係入到季後賽算執到㗎啦。 哇！入到季後賽咁貪心啊，定係 即係算執到啊？你明白？ 咁你執到啦，大佬，但係我 執到㗎啦，而 家。我諗嘅佢會唔會變成另類真標啫？即係反正嗱，講真啦，你 Kobe 出翻嚟換季。 OK 噶，如果另類真標有乜所謂啊？ 係啦，我就話佢 反正你 Kobe 嘅都係黃昏時間啦，已經 Kobe 出到嚟真係黃昏時間，佢做嘅嘢可以有幾多咧？係嘛？即係阿加索嗰啲都開始老噶啦嘛。 Kobe 唔會俾你咁樣做，即係我相信佢如果 唔係我知，但係 咁啊，似錯意大人啦。 仲尴尬，一阵攞个第十咁。 我如果我系个教练或者系个总监，即系个体育总监，我就会同阿高培经，不如你今年索性唞下，唞多啲。今年我哋去攞个攞个攞个状元翻嚟， 我明你讲咩，或者 嗰眼翻嚟仲好。 我协为你献上一条嗰啲叫做咩啊？ 小桥， 小桥唔系绝桥。呢一季唔喺洛杉矶，我哋过一个钟喎，即系搬一搬对球都过嚟，下季翻嚟。 哇，好大好大工程啊！ 真系唔得。 喂，你嗰个东岸， 你讲笑就可以。 你嗰个东岸，你呢个胜率咧都仲有得玩。喂，大佬， 唔系，我觉得你过咗东岸嘅话，即系差斗差嘅啫嘛，斗运嘅啫嘛，佢去到嗰度，讲真， 即系老实咁讲嘅。 你斗运嘅话，佢未必输。 而家前面东西岸嗰扎啦，前九名啦，虽然只系打咗八场比赛或者七场比赛。因为大家知道统计你个数字比较，而家个场数都系比较低咧，赢一场个 percentage 就会喐好多，咁但系都有参考价值嘅。讲紧第九位嘅火箭咧，仲有六成嘅得胜率啦，突然间跳到落第十位咧，系42.几，即系有断层噶。即系当然啦，而家讲紧都系七场比赛、八场比赛， 或者你 L A 30.几咧？ 唔系你赢翻两三场之后，已经突然间上翻60几咧，因为嗰个场数都仲系少。但系 你要计个场数个问题，大佬佢而家佢打嗰个场数唔系嗰两场就话可以拉得高啊，而家系你要讲紧系去到季后赛系80几场喎、啊，大佬。 咁啊，真系祝佢好运啊！真系，其实湖人今年就真系 搬过去都冇用啊， 佢有啲似以前嘅快艇，我觉得。 喂，而家佢爛艇嚟嘅，好明顯係。 以前嘅快艇係，每一出一扎新嘅 NBA 咧，我第一隊一定對你，即係我用流馬啦，我一定對。 即過咗版先，有啲要過咗版先。 唔係享受下贏波，買個 game 翻嚟，你梗係享受下贏波嘅快感。 就淒涼。 然後先至慢慢練勁佢，再挑戰高難度噶嘛。 阿沙特，我俾獻一條計你，我哋講咗好多 2K14， 揾佢哋搞個 2K14 比賽啊 ，crossover 我哋。 都得噶， 跳 機真係可以噶，呢度有曬兩部大電視 OK 噶。 哦，呢個我哋容後諗， 係啦，容後再 諗。即係我嗱，而家喺個節目嗰度就講咁講啦。咁如果你哋聽到呢個節目，又想玩啲，譬如話我哋會搞啲活動咧，今季嗰陣時候嘅話咧，唔該你盡快加入我哋個 Facebook 群組啦，因為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就開咗個藍天雪地嘅即係個 group 啦嚇，咁。我哋咧將會有啲活動上面嗰啲嘢咧，就喺嗰邊嗰度介紹或者叫人哋參加嘅。 同埋我而家開始咧係會喺 Facebook 亂咁撞落啲人度啦。如果你收到我嘅邀請，麻煩你加入我哋嗰度。 係啦，即係、okay. 如果你哋有，即係你哋聽到一個留言嘅話咧，盡快加入啦。可能譬如話有啲大抽獎啊等等啊，我哋會喺呢一季嗰度咧會喺 Facebook 嗰度公布嘅。OK， 最後一單。其實最後一單冇嘅，啱啱咧今日咧，應該呢單都幾新嘅，應該呢兩日嘅啫。咁咧就話說，仲有40日啦，就聖誕節啦。咁啊 ，NBA 其實好重視呢個聖誕節嘅檔期， 係啊，要打波噶嘛。點止 NBA 重視啊？直頭 Nike、Adidas 都重視嘅。 仲有李寧 咧，為什麼呢因為佢哋會出特別版啊。 係啦、啊，咁、啊、但係我鞋又未見啦，但係咧。 又當當綠綠地色嗰啲咯， 係啦。咁但係咧衫就見到喎，因為嚟緊咧聖誕節嗰五日嘅假期啦，嗰度呢嗰幾場波咧，全部咧係要換一件新衫，就係、是好似一件 T 恤咁樣有袖嘅。 舊年我哋講過 到爆， 舊年我哋講過話有袖，係啦，即係對手會忍唔住笑，跟住射失波嗰件啦。 但係上年 嗰 件，上年嗰件咧都我冇印象冇記錯。你如果講錯話聽，係咪好貼身㗎？ 都幾貼下， 幾貼身啊嘛！ 咪聖誕， 但係大家想見下呢對衫 ，OK 冇問題。你上去 YouTube 咧，因為佢有一段新嘅promo， 就叫 Jingle Loop 啊 ，Jingle Hoop 啊。咁咧就係、是有佢呢段片啦、啊、就講幾個球員嘅，請咗有LBJ 啦、Stephen Curry 啦、夏登啦、拿樹啦、Kevin Durant 啦、阿 Rose 啦。咁咧就佢擺咗唔知五個籃框喺度嘅，咁啊每個籃框咧就唔同嘅聲響嘅，即係會佢有一個串啲音樂出嚟，可能 Jingle Bell 咁樣啦。咁最尾啊 LBJ 先走出嚟就嘣一聲坐樽一個 Alley Hoop 嘅咁就走埋嚟。但係佢哋咧就著住一件好核突嘅衫，真係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是、前面咧睇唔到 number 嘅，你淨係見到個隊徽嘅啫。個 number 咧就喺個袖嗰度嘅，咁應該背脊都有。咁啊 有啲似係咪似棒球啊咁？ 佢哋就話似其實籃球有啲叫做warm up 冇 T 恤 T 下， 但係太貼身啦呢件。 係啊，但係呢件其實唔貼身㗎，佢就係唔貼身 咗。係咪啊？阿 D Rose 著到嗰件牛頭馬面咁喎，成隻牛喺個心口度。 嗱，我覺得咁樣嗱賣醜就唔緊要嘅，你做盡啲。我覺得佢應該揾阿石 Q O'Neil 出嚟做呢件衫嘅代言人，逼爆嗰件嘢，三層車胎腰。哇咁掂啦， 仲要拉爛個架咁樣啊！ 係啦，咁啊米芝蓮咁走出嚟啦，喂呢件嘢有得 sell 啦嘛 ，sell 佢話得咯。啊，你有時啲嘢好難講啊，早幾年啲壽司店出名難食嘅， 聖誕 時坐爆啊嘛， 聖誕老人咯，好好好好。 而家啲人好興係啦，嗱，哇揾石橋王都要做聖誕老人一絕添。你諗下喎，而家啲人真係咁噶嘛，哇咁核突啊，喂咁難食啊，試下啦啲壽司咁難食，真係要試下喂，喂快啲訂台，好難食嘅咁啊，哇你件衫真核突到咁嘅時候咧。啲人話：喂，真係好啊！大家快啲買，快啲買。 其實你話講真，嗰件衫咧，反而咧，這個生產商 Eddie 咧對有信心。點解呢？其實嗰件衫本身咧，當一件即 係，我覺得當 T 恤著係 OK 嘅， 係 OK。但 係再打波啦，硬係就唔知點。 知唔知點解唔知點？因為打波佢一定要攝件衫落去啊，大佬！你有冇件 T 恤攝件衫落去咁老土啊？ 咁薯仔短咯， 係啊，薯仔短。大佬，你記住。就去 YouTube 睇下呢段片，即係我覺得幾温馨㗎，幾開心㗎，啊幾個喺度射波，即係佢球球中，我唔知應該電腦執嘅，唔係即係如果你拍一段咁嘅嘢，你我即係佢哋有咁嘅能力啊，梗係佢射親每球都中曬嘅，咁啊但係我相信位方面拍都可能係電腦 嘅，佢綠色嘅喺塊綠色大布嗰度拍佢哋係， 唔知總之你望佢，佢有五個籃框砌咗排咗喺度，咁啊佢哋咧就好有秩序咁樣射啲音即係音響嘅出嚟啦，咁啊最尾嗰邊啲嘈一聲，咁著件好嘅第三袖出嚟，就走啦咁樣，咁啊大家睇下，咁亦都聖誕節啦，我哋哇留意一下嗰五場波，加上我哋啊實在我哋有個即係重任啊，咁你睇下幫我哋報道咧。呢、這個聖誕節嘅特別版 version， 嗱嗰啲鞋究竟係走啲咩出嚟配合件衫，可能好核突。 冇問題，我會盡快留意。 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是、嗰幾場波係咪會著呢件衫打噶嘛？係 係會著。 留意一下啲射球命中率會唔會因為個忍唔住啊， 會 發笑啊！即係你完全集中咗，太搞笑啦！你明唔明啊？即 係有就係會拉住隻手噶嘛。 唔係，同埋我想問有冇球隊會係白色呢？ 有 如果有球隊白色，咁我格拉底流曬啲汗，咁你明唔明啊？咁啊即係有， 因為嗰陣 有漸變色嘅喎，嗰個格拉底位， 嗰隻料未必會 滲水啦。 有如果嗰幾場波係即係五日一定咩隊打曬啦，一定有人做主場白色嘅話，點會冇白色？一定有白色。即係我諗佢諗過隻料應該唔會咁啩。 嗱呢啲嘢真係留意一下啦，因為我以前讀書嗰陣咧，我有兩個朋友咧真係好堅抽嘅，堅抽就係佢哋兩個都牛高馬大。 堅抽嚟堅抽， 堅抽加堅抽。重點係咩啊？中鋒最緊要講咩啊？佢學你話齋 ，War Hilbert 幾多波波唔緊要嘅，最緊要個陣攝能力。佢兩個舉起個架底啊，冇人敢入去內線啊！嗰個咁嘅顏色地帶變咗個窒息嘅空間嚟，話俾你聽。雙管齊下，四個架底。兩個家底都係橙色嘅。 你嘅童年真係好多陰影。 唔係我好彩，我同佢哋同隊，仲要係三分射手。 咁你唔入去嘅你？ 我死都唔入去衝板㗎，所以我大個啲人，我大個咗之後打波咧，啲人話：喂阿謙，你唔習慣衝板嘅。喂，我唔衝板嘅，大佬，我以前同啲 friend 打波，我咁樣衝入去，我暈低㗎啦。 冇啊，睇下啦。我只係知佢 NBA 越嚟越識揾錢啫，連聖誕都要整埋。OK， 即係佢Eddie 買咗衫， 玩多幾年冇嘢好玩嘅，可能著孖通打㗎啦。 好 啊，你真係得喎！你啲句我真係呆咗，孖通打 OK 喎，真係。 你都核突到咁啦，仲有咩喎？冇得再盡啲啊！你一係戴 bra 咯，即係冇咯。 唔係啊，個問題阿謙呢輪太過重口味。 我不嬲都咁重口味㗎啦。咁啊，喂，係咪差唔多啦？ 咁差唔多，咁都係要講句，記住 click 埋我哋之後嗰個訪問嚇。 冇錯，同埋真係密切留意住我哋今年嘅節目咧，即係會有好多新花神搞啊，即係搞下屎棍啦。 我真係希望你哋快啲上多啲嚟我哋嘅 fan page， 俾多啲意見我哋嚇，同我哋溝通多啲。 咁樣喺節目結束嗰陣時候咧，講少少我喺搭車嗰陣時候，即係譬如話上大陸上大陸玩嗰陣時候咧，就睇到啲嘢啦嚇。咁樣就喺架地鐵嗰度咁就見到一個節目叫《年代秀》。咁樣咧就佢咧喺10月25號咧就請咗奧尼爾做咗神秘嘉賓嘅，咁大家去留意一下睇下呢個 game show 點樣玩啦， 年代秀 係啊， 個名衰到冇人有啊， 唔係年係年年 年 今年嘅年，年代咧就代，秀咧就係優秀嘅秀， 我知年住代咧。 OK， 我对唔住，我 get 错咗。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啊！ 你哋都唔知谂乜嘢嘅。 我想话嗱，重口味唔止我一个啊。 系你系你系你谂 引导出嚟 嘅，大佬。 我谂唔到啊，大佬。 算啦算啦，今日系咁先啦，咁样就听埋我哋做嘅访问嘅头一节。OK， 好，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